首售的选自05年的丝路专辑哈，这个当时 demo 数量众多，经过很多轮的 PK 呢，才留下了十首的幸运儿。这是由姚若龙作词，陈晓霞作曲啊，这两位搭档呢写出这种风格的歌还是不多见的。 OK， 那接下来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Elva 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 Night 主打歌，哇，这首歌当年真的是大街小巷、电视广播、MV 跟这个打榜歌曲哈，哪哪都能听得见哈，非常的有气氛，很时髦的一首歌曲，来自2002年8月份的《爱的主打歌吻》啊。这张专辑也见证了 Elva 全盛时期的风采哈。那么接下来这位呢，同样是为唱跳而生，有着热辣的身材跟超凡的唱功。同时让我们看到了中文歌手也可以做到跟欧美同步的潮流指向啊。那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他的这首著名的舞曲，叫做 DJRD， 没错，他就是 Coco 李玟。 说 间是那一年海的沙滩，浪花的缱绻，黑键是和你多日不见，弹指间海岸线，你的泪我的眼模糊天边，每个人心中都有架钢琴，尘封在回忆，任凭我只是你的插曲。时间偶尔提起，钢琴偶尔哭泣，那些凌乱片段。如果爱还能再重来，我期待在我爱到昨天，成全你改变，黑键是原谅我的原谅，好想再弹一遍，手指却只听见你的抱歉。 范逸臣2002年八月推出的范逸臣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翻唱韩国作品 Piano 啊，这首歌呢让范逸臣在当年呢获得了很高的关注度啊。那时候他的声音呢引起了音乐人李世先的注意，成为了签约歌手之后呢，李世先也参与了他的首张专辑的制作。那么范逸臣的走红呢，也是借着当年爆款的影视剧啊《我的野蛮女友》，所以他翻唱了主题曲 I Believe。当年这首歌呢真的是太火了，各种各样的翻唱版本飞来飞去。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孙楠的 I Believe。 I Believe 你还在那里等待，爱的路总是充满了祝福。 I Believe 你还在把爱深埋，我在这里为你整夜在徘徊，看不到未来却挡不住相爱，就算短暂分开也不能把这缘分结束。 要有爱，默默的祈祷，真心的让彼此更幸福。曾经走过漫漫长路，泪水模糊了我和你，那一刻我们俩依偎在一起，从此永远不再分离。爱对立，你还在哪里等待？爱的路总是充满了祝福。爱对立，你还在把爱深埋？我在这里为你整夜在徘徊，看不到未来，却挡不住相爱。就算短暂分开，也不能把这缘分结束。曾经走过漫漫长路，只要有爱，默默的祈祷，真心的让彼此更幸福。曾经走过漫漫长路，泪水模糊全部在分离。我相信那份爱，这份感动，只要你拥有这勇气，真心付出自己一切，都为爱人而牵挂，再长的等待也不怕。 梦境 山的枝头，这几天见证了一年又一年家和丰收。 雪中出现的印记，脚下丈量的土地，是我们最刻骨铭心的守候。 这世界的尽头，山河静好， 直到时间的尽头，弦歌环绕， 直到时间的尽头。朝万物总笑， 被赋予了新的风量， 直到世界的尽头太阳美好， 直到世界的尽头值得去骄傲， 直到世界的尽头建造， 直到世界的空间 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hey, 周末快乐，欢迎回来，这里是麒麟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陪着大家一起过周末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张来自八月份的专辑是19年前那个夏天张惠妹在华纳推出的发烧专辑。尽管这并不是阿妹演唱生涯当中的一张特别知名的专辑，但是呢制作还是非常的精良的，而且呢是录13首啊、然后呢最终收录10首的一种做法。当然了，我觉得这就是唱片公司哈、啊，这个耍了一点小心机。剩下3首呢，未来比如说离开了这个唱片公司之后呢，跳槽到新的公司老东家，赶快就会推出一张新歌加精选集啊。OK， 那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歌曲呢是张惠妹的《知道》，这是由林秋离作词，涂慧源作曲，继《听海》之后，这三个人再度的合作。 既然都知道，既然睡不着，不如就把黑夜熬成破晓。我为自己骄傲，我终于 可以不靠感情，这样过来了。想你是很好，但我的心在退烧，逃，假装是在寻找。我明明就不需要，人的心若是关不牢，爱到不知如何是好，你能给多少？突然我就是不想要逃，从天涯到海角，烧泪早就不知不觉烧干了。谁都看得到，可是我就很不想要，所以我就 一肚子的气氛， 一看到你我就想到 过去都一刻让我写进到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你 离别人身上又何来去，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要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 喝一杯敬你走路不必回头，午夜过后酒吧门口，我走了一面爱要飞来横火、yeah、我说算你狠，善用无辜的眼神，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我说算我笨，软不隆咚的耳根，只为一时的气氛，搞一肚子的气氛。 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就一刻让我写进到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你离别人身上又何来去，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都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你到底哪一点在不爽，是你不平衡，最帅的是男人最要命的自尊，年幼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丝圈的穿着迷人，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礼拜里真的身上好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我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就一刻让我写进到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去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都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过得很好没关系， 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就一个让我写进到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我的心只会永远恨你， 你留别人身上又何来去，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都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过得很好没关系， 这是陈小春2003年8月份推出的专辑的标题曲，叫《算你狠》啊。他当时托人希望能够跟陶喆合作，那么陶喆跟陈小春见面之后呢，认为陈小春跟其他歌手真的不一样啊，于是在构思歌曲的时候就把词先写出来了。这首《算你狠》算是非常少见的陶喆为他人作词的一首作品。其实大家可以发现陶喆的这个作品当中的话，一般来讲他作曲啊，那作词是谁呢？见得最多的就是娃娃了，他的御用的作词搭档。两个人从1995年的《书画盛开 Forever》专辑开始啊，之后的20多年的时间当中成为金牌的搭档啊。那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2005年陶喆《太平盛世》专辑当中的一首《就是爱你》。 我一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根，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 就是爱你爱着 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绿洲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根，我翅膀，让我飞给有回去的我。 责备人世爱未够多，小小的飞虫却能凭爱发亮发光，飞得不远吧，无候鸟一双翅膀，如情人栖身荒野，却又遇到了天光。若为爱生存才可尽情冒险，不顾代价，愿为爱经历繁嚣大时代的千变万化，宁愿无刻抱拥，祈祷关闭着眼，全神爱你无下怕天会倒塌。若令你感动，谁管用余下一口气念过，若遇到再难危险，愿留下再作为挫吧，常人假使难成功化成神话，剩低我如谁死都不枉最光辉的刹那。 相信光可抚慰惧怕。 并没有奢望凭牺牲能获得一秒钟餐，别问我冲着危险为成就你快乐对吗，无人答到常人可化成神话，夜空里无言火的一刻你可想起人类没意能赠我这段回忆，只配继续走凡人走的小径，不会飞，不会永远地陪你，照明爱你我便继续望我再合上眼睛。 Sammy 郑秀文今年八月份刚刚推出的一首新歌叫做简啊，这个非常好听的一首粤语的新歌。那下面呢，我们将回到榜上来听本周排的第十六，刘德华出道四十年唱给他的粉丝的这首作品叫做《奉陪到底》。我的一位朋友呢，从二十出头喜欢刘德华到现在五十多岁，三十多年不离不弃啊！哇，每次跟他聊的刘德华的时候，他都是两眼冒光啊啊！好，那接下来呢，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了，新版内容是更加的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让大家一次听过瘾，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选你最感兴趣的话题与主持人实时互动，开启个性化推荐，我们将向你推送喜欢的内容，节省大家的时间。现在下载安装或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的版本呢，还可以参与寻宝的活动，找到页面当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万元现金红包、千元实物奖励等各位来拿。我是你的 DJ 麒麟，这里是中歌榜，周末快乐，刘德华奉陪到底，我们稍后全国版再见。 我和我追逐的梦里寻寻觅觅，碾碎了自己，剩下回忆。从没想过有谁为我这样萍水相遇，然后一首无敌献给我，奉陪到底。自以为是天上星星触不可及，寂寞的来袭无力抗拒，一个陌生人而默不作声，不离也不弃，目空未来成就我一切，原来是你。我的世界里你从不缺席，一份爱没有因为没有所以，我真欢乐起，如今的你不畏将来也不念过去，感激我

客吃饭，青龙仙曲中年故人何时还，谁安然在窥探江湖多离散，尘埃落定一上眼昙花，酒意沾对金山，听昼月上晚，芳草暗起云烟，世外仙悠然，谁横笛千针散，轮回都看淡，成心旧梦千金也不还。愿勿忘当年寻你多辗转，跋山涉水寻遍几世悲欢，灯火阑珊处，惊鸿变自舞，无风起微澜，渡劫难关前，换余生相伴，白衣映梦山，何以去婉转，闲看天色暮，神人皆无数，纷扰都不管。雕刻之凡，青龙仙曲中年故人何时还，谁安然在窥探江湖多离散，尘埃落定一上夜贪欢，酒意沾地青山，听昼月上晚，芳草暗起云烟，世外仙悠然，谁横笛千尘散，轮回都看淡，沉浸旧梦千金也不还。愿勿忘当年寻你多辗转，跋山涉水寻遍几世悲欢，灯火阑珊处，惊鸿变自舞，无风起微澜，劫难万千，换余生相伴，白云无山，何以去婉转，闲看天色暮，生人皆无数，纷扰都不管。愿勿忘当年寻你多辗转，跋山涉水寻遍几世悲欢，灯火阑珊处，惊鸿变自舞，无风起微澜，渡劫难万千，换余生相伴，白衣映梦山，何以去婉转，闲看天色暮，闲人间无数纷扰多。 这是张靓颖为网络动画《魔道祖师》所演唱的完结篇主题曲，叫《无望》。上周是新歌一号推荐，本周空降亚军呢、这是来势凶猛，取得了推荐上榜歌曲的最好成绩。那之前空降的冠军呢是《踢馆歌》，是张杰的《仿佛昨天》。那么明天的接榜专题时段，这两位能不能蝉联冠亚军，或者是张靓颖坐二望一呢？明天可以登顶成功呢？我们将拭目以待啊！另外，我们看到代表儋州最大升幅的火箭哥，本周也出现在了前十名阵营当中。上周以第13名成绩上榜，本周前进7个榜位，排在第6。这是蒋凡回归歌坛之后的个人 EP《凡非凡》的主打单曲，叫《关》。这次一批呢邀请到了诗人扎西拉姆多多作词，英国的音乐人 Catching Flies 作曲，哇，这个名字，抓住苍蝇来作曲啊，非常有趣的一次的音乐的搭档啊。好，我们来听蒋凡的关，稍后呢是金海心的反方向流浪。 笑一息，下空后 玻璃虚不断灯，衬衣架是个虚幻，夕阳刹那无路，烟和气烟散了吧，日思一夜念起山线又变千点，随风变随雨化雨，应作如此般观，世间人世间事残，应作如时光，世间人世间事残，应作我是多希望你身旁能有个最甜 上我想，那窗外的雪就陪着我想。 这是青春剧《上游》的推广曲，金海心《反方向流浪》。上周作为替管歌上榜，首榜成绩第14，本周前进6个榜位，跻身 Top 10，排在第8。非常喜欢金海心的声音哈。另外我们看到李湘云的新的专辑《浪漫病》的这首主打《你呀我呀》，本周的同样前进6个榜位，从上周第10跻身到了第4，也刷新了进榜以来的最好成绩啊。氛围电子的风格让这些年李湘云的音乐表达如虎添翼，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有层次。那么这首歌呢，用非常温和的态度来表达了希望所有人都平等快乐，不再有歧视的美好愿望。这里是麒麟正在周末陪着大家一起共度好时光的中歌榜，稍后下一时段继续来关注本周榜单的榜上歌还有推荐的新歌。 这里有一点点闷，有一点点快要没办法呼吸，我残存的力气都扎进现实里，捡起了怀疑，我需要一张纸巾。妈妈困在宿命里，为活下去的明天拼一点决心，被理想构建好又失败的婚姻，嘱咐我今后千万要小心。

Thank you.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周末快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麒麟在北京主持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继续来关注本周的榜单。我们看到本周新歌推荐方面呢，十首新歌可以说是风格各异，各有侧重。首先关注新歌一号，这是李健根据乐队吉他手崔万平的曲子填词，唱出了深邃静谧美好的氛围，这是《深丁小夜曲》，收录在李健2021年的《无时无刻》新专辑当中。 我愿为你在等待，也愿为你去忍耐，忍耐无比漫长的夜晚，千万个梦能不能填满了它，深深如海。我期待能让月光照进来，还有星星亮起来，不做噩梦的小孩，伴着清风安心走向未来，当然不能忘记你，我深深的爱。我愿为你在等待，为你去忍耐，忍耐无比煎熬的等待，还要忍耐衰老的越来越快，痴心不改。我等待让这一切好起来，那些迷雾快散开，自由奔跑的小孩，伴着欢笑时间重获天来，当然还有我和你在深深的爱。 而已，也等 心，只有我自己。好不容易交出真心的勇气，你沉默的回应是善意。我心底的名字挂起了时间这回事，于是我演说了一次就一辈子，曾顽固跟世界对峙，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只能停止，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来自五月天，他们终于推出了这首歌曲的正式录音版了。那之前呢是跨年演唱会当中翻唱啊。那么另外呢，张碧晨、盖周岩、尤长靖、许魏洲、廖俊涛、Into One、水果星球、郑卓熙等等都有新歌进入到推荐打榜行列当中啊。明天的揭榜专题时段真的是太热闹了，看看这些歌曲有没有幸运的可以挤进我们的 Top 40啊。好，那接下来回到榜上，这支将近有20年年龄的乐队啊，一直非常的低调啊，不过现在呢很多人开始这个来追他们啦。我们来听一下波兰童话乐队的主打单曲 OK 出发 No. 7。 伤就独自挣扎。 是甜蜜，愤怒了就呼啸着分离挣脱它。我要出发，我们出发，一天写到不停一下。 OK 出发，界限也不落下。我要出发，继续出发，一天写也不肯留下。我奋力挣扎，谁能阻止我们发芽。我要出发， 成夏天。 郭靖啊，纯爱女歌手，为青春剧《上游》所演唱的插曲《那年的字里行间》，本周以第29名成绩上榜。作为一首传统的情歌作品，有着好听的旋律跟饱满的情感，期待明天可以在成绩上更进一步。好，那接下来是本周的第14名的歌曲，小鬼王琳凯和来自马来西亚的年轻音乐人 NYK 合作的 Super Villain。稍后呢，还将听到出自电视剧《上游》本周新歌上榜排的第26，来自曹轩宾的《亲爱的远行》。这里是全年无休好歌不断的中歌榜，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北京再次要祝大家心情愉快，周末快乐啊！明天我们继续要为大家揭晓全新一期的 Top 40，千万不要错过。再见。 才有最诱人的身材 ，And I 情愿为他跳入火海，期待爱，但他总怪我忙着拯救地球，就离我远走。说对不起，我只喜欢摇身歌手，那我还做个超英雄。你是我超级世界的阻碍。Save you. I tried so hard to love you. All I wanted was that you'd be proud of me. Ah, but now you're breaking down my fantasies, yeah. When you're by my side, I feel invincible. But now you make me so afraid of you. You turn your back and I'm invisible. 在高原里，另一个你无声的叹息，没有人能够明白你。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很高兴你是不甘心这样放弃，很心疼你倔强的眼睛，有些泪需要休息，时光里染上的印记需要洗涤。我想要陪着你到处去旅行，去感受平凡里厚重的生命，渺小如我也开始放下自己，虔诚地信仰到thank you.